爱情是我的课堂，它是我的迷惘。别劝我去告别幻想，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虽然我一天天成长， 啦啦啦啦啦啦啦。 虽然可以改变模样， 啦啦啦啦啦啦啦。 改变不了心底的狂想。Rock and roll， 我自由自在歌唱，不论模样，让谁左右我思想。Rock and roll， 我要无拘无束生长，不论模样，选择自己路的方向。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近朱旧味，饮一杯微水，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成都呀，这泪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红颜，这是来自于胡彦斌自己作曲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04年的专辑《Music 混合体》当中，也是历史电视剧《荆轲传奇》当中的主题曲，是一首很具中国风武侠情的歌。而接下来这一首呢，同样呢也是武侠风哦，这是来自于尚雯婕演唱的《侠客行》，也是金庸先生的小说《侠客行》改编的电视剧当中的一首主题曲。 江湖浪，多少红尘英雄锋芒，雪山远远有孤窗，热热闹闹唱乐坊，年少不惧要跳起，山水自古有文章，你说风浪前半叮叮当，大侠出世为寻娘，一剑挑风雪，一情胜日长，岁月弹指风落花，侠客道，城南人去无回望，天生天煞不 侠客行》是金庸先生65年发表的小说，也是被视为最难改编的金庸作品了。而尚雯婕呢，在演绎影视歌曲方面呢，也是得到了导演的首肯，继续来武侠到底哦。这是来自于周杰伦的《龙拳》。这首歌周杰伦还凭借他在第14届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编曲人奖。 Yeah.

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 不由得让人称赞一下，是真的很好听啊。这是来自于他的标准云式情歌，而且这首歌呢是吴克群来为他跨刀制作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也很有意思啊，是在电视节目《诗歌之王》上面周晓鸥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龙船》。而最终呢两盲周晓鸥战队也凭借这样的歌曲，当时就问鼎了冠军的殊荣。一起来听一下。 华山的笔尖写满了苍天，黄河的语言朗诵了千年，起航的龙船扬帆是泰山，抬头喜马拉雅远望大中原。在合唱狂放的音量，烈酒天胸膛，歌声那么响啊，龙昂首船头频频的回望，看今天的民族全都在船上啊。 想总是可以实现的。 诗歌之王这个节目好像也没有听到太多的宣传哦。其实这是一群由90后的年轻团队打造的节目，他们是将传统的文化还有流行音乐相结合到一起，运用电视艺术还有舞台艺术的这种手段，将诗歌呢展现在大家的面前，确实也是能够让人耳目一新的。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带你听到的是许美静的《漩涡》，这是出自于她的《蔓延》专辑。有时候爱情就像漩涡，当有人陷下去的时候呢，很难自拔了。 漩涡就是那生活让我疲累，漩涡就是那感情让我昏睡。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

张惠妹06年的《我要快乐》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张专辑呢也是更加偏重她早期的那种抒情的路线。这首歌无论是歌曲本身还是她的歌的名字哦，都是很简单直接的。确实有时候越简单直接的东西越容易感动人吧，所以很多人在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可能都有把自己给感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来到的是老狼，狼心似铁。作为民谣的鼻祖呢，老狼在中国民谣的开山地位呢是不必多言了。而他对于民谣的卓越贡献可能不仅仅是体现在出产过一些优秀的音乐作品，在一段时间呢他是不断的提携新人哦。所以对于整个民谣界来说呢，老狼都是一个温暖的名字。好了，希望小军的音乐盒在你心里呢也是暖暖的哦。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被你蒙上眼睛，被你阻断感应，我是你肉皱的一段思绪，无所谓的表情，不明确的反应，我是你化掉的一个姓名。被你点将点兵，被你跑来跑去，我是你指尖的一次犹豫，也是你刮的风，也是你下的雨，我是你销毁的那个证据。逃出你的视野，只好让心撕裂，难免会冰冷一些，坚强的那一夜只剩下心撕裂，夜空中挂着月缺，撑过一天又一天，疼过一年又一年，我终于发现你不要的世界，在废墟的下面有一颗生锈的不朽心愿。我是你肉皱的一团思绪，无所谓的表情，不明确的反应，我是你化掉的一个姓名。被你点将点兵，被你跑来跑去，我是你指尖的一次犹豫，也是你刮的风，也是你下的雨，我是你销毁的那个证据。出你的视野，只好让心撕裂，难免会冰冷一些，坚强的那一夜只剩下心撕裂，夜空中挂着月缺，撑过一天又一天，淌过一年又一年，我终于发现你不要的世界，在废墟的下面有一颗生锈的不朽心愿。逃出你的视野，只好让心撕裂，难免会冰冷一些，坚强的那一夜只剩下心撕裂，夜空中挂着月缺，撑过一天又一天，淌过一年又一年，我终于发现你不要的世界，在废墟的下面有一颗生锈的不朽心愿。你不要的世界，在废墟的下面有一颗生锈的不朽心愿。